所以批准以誤殺罪替代謀殺罪，將適時向陪審團講解誤殺罪的控罪元素。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正為華南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正午時分，本港部分地區的氣温上升至33度左右。預測本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區有驟雨。下週酷熱，吹和緩南至西南風。展望星期二和星期三持續酷熱，隨後兩三日風勢逐漸增強，驟雨增多，酷熱天氣警告生效。現時氣温32度，相對濕度63%。跟住是華南海域天氣報告，天氣概況。一股偏南氣流正影響華南沿岸海域，另外位於菲律賓附近的廣闊低壓區正為該區帶來不穩定天氣。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風3至4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可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風4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可有中浪。海南島東南沿岸和北部灣以南吹南風4至5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可有中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南風4至5級，漸轉吹東風6級，有零散狂風驟雨和雷暴。華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氣報告，橫瀾島吹西南風2級，汕頭吹西南風1級，能見度30公里，澳門吹東北偏北風1級，能見度20公里，最後西沙吹西南偏南風1級，能見度30公里。香港電台這節新聞和天氣報導完。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2310点，升591点，成交金额111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86点，升3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65点，升17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8.8，升4.6；阿里巴巴118.8，升4.9。港交所402.6，升28.2；美团206.2，升8.1；小米集团13.64，升咗1.42；盈富基金22.66，升6.2；京东集团265.2，升15.4；吉利汽车18.7，升7.6，系升咗7.6；快手89.6，升2.25。安踏體育97元，升8.2。外幣對港元嘅賣價：美元7.849，英磅9.644，瑞士法郎8.205，澳元係5.441，加元6.098，新西蘭元4.959，歐元係8.294，每百日元對港元5.826，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5.174。日经平均指数报26,934点，升442点。港金报17,180元，升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5.26美元，卖出1,835.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一段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都是行车会慢。在新界坑口的影业路去厚德村方向，龙尾就在清水湾电影制片厂。另外湾仔的分域街，由于较早前有警方行动，分域街去告示打道方向唯一行车线仍然封闭。另外尖沙咀的金巴利道有水管急收， 金巴利道近住金巴利道68号对出快线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分叉位尖沙咀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食安仔提提你，飲水飲到闷，加柠檬、鲜果、薄荷叶就好味又健康。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筲箕湾明华大厦 A 座、马鞍山锦丰苑锦轩阁、中环各伦街45至47号、长辉大厦高层地下3号铺、雪串串烧、鲗鱼涌康兰居9号、港岛东会所餐厅 Waterfall Sports and Wellness、铜锣湾时代广场 B2楼 B221A号铺、翡翠拉面小笼包、铜锣湾礼顿道37号崇兰大厦地下麦恩云吞面世家、旺角豉油街50号富达大厦1楼 A 号铺及2楼6号铺连平台大家乐、旺角豉油街60至102号红都大厦地下12至13号铺吉野家。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靓歌回垂，2000靓歌再重聚。我是 Albert R 欧瑞强。 念当初欢聚于一起，笑说心里大志。 星期日晚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2000靓歌再重聚》，欧瑞强约定你。 歌在重聚。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国安法实施后，金融市场保持活跃，经济重新发展。香港位置优越，是通往粤港澳大湾区和内地市场的大门。我们会继续和世界互联互通。香港国安法让香港恢复秩序，再创繁荣，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 Alex 李志刚， 超 B 洪其俊， 仲有我嘅好拍档 Mimi 罗敏庄， 美电香港， 哇晒到爸爸声啊吓，行一行出街咧，净系成个人湿晒一样啊， 32度， 好劲啊，酷热天气警告都系生效紧嘅， 呢几日都 Let's get wet 咁喺度，热到癫咗真系，所以我寻日咧一即刻去呢个下水泥，我寻日终于去咗试咗新玩呢一个乐园啊，玩水嗰个乐园咧好开心，原来系，因为最初咧都唔系好抱期望去嘅，因为细个玩过咧，你大概知道玩咩啦。但系而家新呢个乐园咧，你入到去嘅时候咧，哇！我去边度玩噶？边度都玩噶！即刻咧，你有少迷路啊，因为佢咧都好多嘅机动游戏可以玩到啦。 机动游戏， 即系嗰啲水上嗰啲游戏玩啊，好开心啊！ 其实佢讲嘢咧，你信住一成到，然后慢慢就你就佢就会知啦。机动游戏， 同一成。 但系琴日咧，我排一排队咧，原来排错队，啲人话：诶呢度啦，行上去咧，又排队，咁我排队，哦呢条队咁快嘅，点解会开咁容易？ 易排到咁讲，跟住原来排咗人哋 fast pass 嗰啲位咯。 哦，呢个系你人生错嘅五万样嘢当中其中一样。 但你知唔知唔紧要？ 咁你排咗 fast pass， 你冇嗰样嘢咁。 嗰日冇理，咁啊，诶，你玩啦，玩边个？ 我可以啊，都得啊。 咁玩完之后咧就话，诶，点解唔排翻嗰条队？开始见到咧，哦，原来人哋真系嗰啲 fast pass 先可以排得嗰条队嘅。 咁有啲乜嘢显示？ 佢有条大手带嘅，原来系。咁可能 冇手带都可以行埋去。 我太早嗰阵时咧，啲职员都未理到啊，即系未咁严重啊，因为嗰条队就未系好多人排嘅，就 OK 嘅。但你越晏咧，就越嚟。 其 实 可唔可以讲下有啲咩玩啊？ 全部都玩水 上 落 水 嗰啲遊戲，係 咪啊？ 而家發財啦！ 而家發財啦！ 而家發財啦！玩同埋以前係上落去嘅啫嘛，而家係唔係嘅？而家係向前衝落去嘅。 哦，即係趴喺度嘅， 趴喺度嘅，咁有個好似浮板咁樣俾你。 咁你有冇玩到啊？ 梗係有啦，我將所有激動啊、刺激嗰啲玩曬啦，我淨係冇玩嗰啲咧，衝下浪啊，坐喺度望住個海灘。 即 係 好似跳樓嗰個，你都玩咗啊？ 玩曬， 即係入去嗰、那個。 嗰、那個係最好玩嘅，即係你企喺個地方，嗰、那個蓋突然間開噶嘛， 即係跳樓啦，跟住。 其实我试过喺呢一个印尼玩过，哇吓到咧， 好惊噶！ 你系会有一下系想去洗手间嘅， 系咪啊？我最初都觉得嗰个系惊噶吓，但系原来咧嗰、那个咪就咁落去，因为佢系个 tunnel 咁隧道咁样落去啦，你全程望唔到顶啦。你原来发觉 OK 啊，都唔好紧张啫，不如玩隔篱嗰个上滑梯咁嘅形状，佢就冇个顶嘅。嗰、那個係仲驚啊！因為嗰個首先要你自己瀉落去先啦，你一落嗰下咧就覺得哇，我咪死啦咁講，然之後就衝落去啦，好快得個六秒嘅啫，就已經落到去底啦，好開心嘅。 哦，不過以前咧，我哋玩呢啲真係好開心啊！而家仲有冇嗰個咩好似營造嗰啲水浪嗰個嘅嘛？ 海圖館 係啦，你記唔記得嗰、那個 波圖館 嗰、那個唔知 即係好似好大浪咁有冇啊？ 有嘅有嘅 大浪灣咁嘅 大浪灣，大浪灣呢個 以前有個名嘅，唔記得咗叫咩？ 大浪館、富浪館。 但我冇時間玩嗰個啦，因為淨係玩嗰啲排嗰啲真係嗰啲上滑梯嗰啲嘢咧，已經排咗我全日啦。因為有好多遊戲咧，佢話就佢因為而家好好嘅，佢講到明俾你聽，你大概需要排幾耐時間，咁、你就自己去安排啦。咁我排咗個一條隊咧，本來明明台講話排60分鐘啫嘛，咁我咪排下咯。 真嘛？真嘛？真嘛？喂！ 咁但 係 如果你去慣呢啲主題樂園，其實都怪怪地 嘅。我唔排啊。 係啊 ，fast pass 咯，真 係。係啊，咁你排60分鐘，我是但啦，排啦咁啊。排一排咧，因為啱啱可能嗰段時間咧，啲人食完飯啊，咁咧 fast pass 嗰條隊咧就越嚟越長啦。咁你咪因為其實佢個排隊嘅方法咧就係、是、你冇買 fast pass 嘅，你就一個先啦。咁有買 fast pass 咧又一個啦。咁你就兩邊。咁你越嚟越多 fast pass 嗰啲咪其實佢同你一樣個時間，佢就快啲咯，快過你咯。咁我就等咗兩個鐘。 哇！等咗兩個鐘先玩一個喎。 但係嗰個遊戲唔好玩。 咁你等嘅時候喺度做啲咩？乾曬。 齋棋。晒期，即系企喺度嘅时候，我闷，唔知做乜。但系最惨嘅个游戏，我觉得系唔值得排两个钟咯。即系有啲游戏系值得排两个钟，你觉得抵啲嘅。但系嗰个系、 我想问而家排队呢个位咧，有冇嘢遮嘅咧？ 都好噶啦，佢而家有嘢遮嘅。咁、但系因为佢都有啲位系真系会晒到嘅，所以我觉得好开心。系我寻日真系着咗防晒衣呢件事咧，系争好远嘅。 唔怪之你都冇乜黑到咯。 因为现场咧，其实大家咧好多朋友都会着晒防晒衣喺度排队。有啲女仔咧，佢就懒靓咁啦，着条短裤谂住冇。但系只脚系伤晒咯，晒到， 因为琴日太阳好辣的， 好金啊，所以我都好开心咧，即系就得唔得？点都买件防晒衣咧，先去排队，因为好多地方佢都系户外咧，佢都系真系会晒到嘅，有啲。同埋咧，佢唔曬你嘅時候咧，就好多啲小飛飛埋嚟，就針咁啲朋友咧，唔著衫嗰啲就針到成身都 係 一笪笪。 咁有水啊嘛，嗰啲地方就係多啲蚊子嗰啲嘢咁樣啦。 但 你個週末都好開心嘅，我同阿李子剛嘅週末都好開心喎。我哋約會啊， 嚇！我哋禮拜六晚咧走咗去睇 show， 係、啦，就係呢一個高世章嘅， 即 係 佢做音樂總監嘅一個 show 啦，就係一個法國音樂法國咩啊 French May， 佢為咗慶祝我生日啊，打嚟就係呢個星光之城 Cities of Lights。係 啊，咁我哋睇 show 之前咧，我哋一定要去即係食下飯先， 醫飽個肚先啦。 因為我話即係有啲時間，不如我哋去慢慢坐下食下飯先啦。我哋去咗一間川菜嘅餐廳食啦，咁啊都幾好味嘅。但係最特別一樣地方咧，我哋見到咧有 service 嘅機械人啊， 全菜機械人。 哦，係啊， 係啊，咁啊就好簡單嘅啫。佢係好似一部車咁樣咧，好多個 tray 咁樣擺啲菜喺度啊咁樣咧，但係佢係機械人养嘅，笑哈哈嘅，同埋佢有自己嘅路线，佢系即系都几准成噶。 哦， 系啊，佢传完菜之后，佢会翻去自己嗰个 station 嗰度企翻。 即系佢咪即系好多个菜，然之后行到埋嚟，你就自己攞翻你自己个兜就得啦。 都有人 share 嘅， 有人 share 嘅。因为咧，佢冇行到埋嚟我哋嗰度啊。咁但系咧，因为第一眼见到佢嘅时候咧，我就望就系你自己喺度倾紧偈啦。我见到佢咧，我以为佢望见熟人啊。 因为佢无端端只眼咧慢慢擘大，跟住只眼发咗光望住嗰样嘢，跟住我以为佢撞到熟人啦。 我未见过全赛机械人。 跟住我望喺后边，哦，机械人咁样，咁跟住李志刚话：，哇，佢好乖啊，好生性、啊。 好生性啊，净系做自己嘅嘢，又唔会要求加人工、啊，而且做完之后又翻去自己嘅位嗰度企。 因为佢即系总之每一次全赛完毕咧，佢就会翻去嗰个吧台嗰个位嗰度咧，等下一次嘅全赛咁样。咁佢猛猛，佢真系好乖啊，佢好乖。 好乖啊！ 好啦，佢经过啦，我哋谂住同佢打招呼啦，佢唔睬我哋。 系啊，佢系佢好多碟送乜行过，我就问系咪我哋噶？佢电行电过，我答都唔答声，真系冇礼貌啊！ 理你哋真 系机械人嚟噶吓， 机械人嚟，但系好得意咯。咁啊得，不过我哋即系食饭啊，梗系就当然系好重要啦。但我哋睇嘅 show 都仲好重要，因为咧即系啲演出嘅咧，除咗有 Jenny 之外咧，仲有一位即系黑人女歌手啦，阿 Telly 都系好劲，两个咧净系歌艺大比拼啊！ 真 系 好犀利 ，Jenny 真系唔怪之佢叫 Jenny 啦 ，Jenny 啊， 好坚， 好坚强，同埋最紧要咧又有罗文章个 friend， 阿罗文章个 friend 就 系 阿高世章啊嘛。 好犀利！ 高世章行出嚟，风度翩翩。我负责系所有 arrangement， 兼且我啲英文流利过。 你个李志刚， 流一定啦。 即系不过成个音乐会嘅编排咧好好啦，因为佢将咧法国嘅一啲嘅歌曲啦，同埋一啲广东嘅歌曲咧，有啲系将佢拼埋一齐嘅，即系 mix 埋一齐。有啲 咁样嘅， 有啲咧就好似即系用一个好似舞台剧式嘅对话咁去即系演绎啦咁样。咁有啲歌曲咧，我哋一听到，咦，好似好熟悉，但系李志刚话呢只咩歌嚟噶？好中意，好中意呢只歌咩嚟噶？咁样咁就我就话啊，李志刚啊，你试下搵下某啲碟咧，应该 系啊系啊，佢教咗我啊，因为有啲法国歌咧听落好好听咁样啦，佢话。其实呢啲歌咧，大部分咧，你呢个电影《French Kiss》嘅original soundtrack， 我都知道 soundtrack 都揾到嘅。我就凭你就要讲下啦。不过我哋真系过咗一个好快乐嘅周末周日啦， 好开心啊！Was it honestly the best? Cause I just wanna see the next 부지런히지나온어제들속에참아름답게 Yeah, the past was honestly the best But my best is what comes next I'm not playing now for sure 그날을향해숨이벅차게 You and the best moment is yet to come 记忆的锁嘅，唔系认得嘅。Yeah, the past was obviously the best. All my best work comes next. Never seeing a day for more. Come on. BTS Yet To Come The Most Beautiful Moments，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欣赏你被谋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一首歌可以联系一家人。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每逢咧见到罗敏庄嗰一日嘅好歌献给你咧，我都专登拣啲咧，希望俾佢赞嘅歌。 赞啊，真系今 日我拣呢一首去赞，佢话哇正咁样，我就系拣呢一个啊陈雅文嘅歌叫做《黑街》。 哦，陳雅文呢位歌手朋友咧，佢出過兩張嘅唱片咧，一張係 Queenie 啦咁講，咁其中呢首黑街咧收錄喺呢一張嘅專輯當中。呢一首歌咧就由陳少琪咧就是、填詞啦，唐奕聰咧就是、編曲嘅。 因為唔係個個識嘅呢啲歌手，李志剛呢啲極品就會識啦。 係啊，不過我覺得佢唱得幾好，因為把聲係好開嗰啲嚟㗎。 因為當年咧佢係參加一個歌唱比賽出身啦，就是、亞視嘅歌唱比賽，但我唔記得真係咪未來偶像爭霸戰嗰類嘅歌即係、歌唱比賽，但係我記得佢一出嚟嘅時候就。好劲啦，因为佢嘅参赛歌曲咧系玩火，我记得。 痕迹归你， 系啊，即系你会谂，哇，一个女仔参赛者，佢拣一首咁 rock 嘅歌，佢一定要即系驾驭得到先得，佢真系得。 同埋佢都系几powerhouse 嘅佢把声，同埋咧，我中意啲朋友咧，即系唱歌咧，佢冇乜咧，即系矫扭做作，冇包袱咁样咧，冇靓女包袱、靓仔包袱咁样咧，即系咁好直接用个感觉去唱咧，即系陈雅文就有呢一种咯。 呢一只都好似系佢第一只嘅主打歌嚟嘅《黑街》咧，咁样唱又系嗰只好 rock 嗰只嚟嘅。 同埋我真系好中意呢一啲歌噶嘛，因为《黑街》佢啲歌词咩？黑街的孩儿， 爷爷也会在此，就好似你当年流连旺角咁。 冇错，唔系啊，尖沙咀啊，旺角都有去。 同埋个 M V 都系啲朋友都系讲话，哇，全部都黑掹掹噶，佢都系着住一套黑色衫行嚟行去咁样噶。 皮裤啊，皮裤一 定有。皮裤啊，同埋阿唐奕聪嘅歌，咁啊系有啲反叛，有啲有型噶啦。同埋我哋嗰个年代听咩歌啊？梗听快歌啦，系嘛，后生仔， 劲啊，攞啲、玻璃樽出嚟。 好嚟啊，准备啦，陈雅文咧。呢一首作品《黑街》。 眼光，谁厌恶去看灵魂处方？ 日有 Alex 李志刚、 招彬洪奇俊， 仲有我嘅好拍档 Mimi 罗敏庄， 美电香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表示咨询并征得后任行政长官办公室同意后，决定延续现行的社交距离措施14日，生效期间是6月30日至7月13日。政府提醒现行措施包括所有酒吧、酒馆、夜店和夜总会的顾客必须在进入处所前先进行快速测试并取得阴性结果。当局又说现时所有餐饮和表列处所已经获准重开。随着人流和社交活动频繁，香港每日新增个案持续处于上升趋势，并陆续出现一些群组感染。污水监测数据亦显示各区病毒量上升，虽然入院人数增加，但目前仍然维持较低水平。重症或死亡个案亦未有明显上升迹象。当局会继续密切监察整体疫情发展，并采取防控措施，降低疫情反弹风险。教资会秘书长邓特抗确诊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阳性，正按卫生防护中心指引隔离。教资会秘书处发言人话：邓特康最近冇外游记录，秘书处已经为相关办公室彻底清洁同消毒，并会继续严格执行各项防疫措施，包括要求职员定期进行快速抗原测试。一名清洁工2019年11月在上水被砖头击中死亡的案件，两名青年被控谋杀，有意图疑伤人和暴动三项控罪。控方上星期完成举证，法官杜丽冰批准以误杀罪替代谋杀罪，案件将在明早继续处理，以待控方修改控罪书。法官杜丽冰向陪审团表示，考虑证据后认为本案证据不足以确立谋杀罪的控罪元素，所以批准以误杀罪替代谋杀罪，将适时向陪审团讲解误杀罪的控罪元素。香港回归25年来，楼价累计上升超过一倍。地产建设商会执委会主席梁志坚接受本台专访，认为香港未来五年土地供应仍然不足，今年楼价或者再升3%。他又说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要求香港解决㓥房龙屋问题，相信会成为后任行政长官李家超政府的最大任务，但他认为农地转换程序过分官僚，期望新一届政府可以大力拆墙松绑。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和星期三持续酷热，随后两三日风势逐渐增强，骤雨增多。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168点，升451点，成交金额132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67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777点，升9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8.2跌6蚊，阿里巴巴118.4升4.5。

水长流，逐水漂流，冲走衰嘢，幸福乐悠悠。 哇！ 文采有两层楼咁高喎、啊。 治愈厕所位2.0，现在开始。 我哋冲厕所通常用清水定系逐水啊？ 海水 啊，系咪咸 水？有啲用淡水噶嘛？ 有啲用淡水嘅，系、哦、啊，但系用海水或者咸水嗰啲咧，会揦到个厕所咧，唔知咩咁样。 系喎系喎系 啊系啊系啊！但系嗰啲厕所都要洗下佢，唔系啩？ 一定要啊！ 每日 我哋洗干净俾大家噶啦。 洗干净，我哋用半桶漂白水漂过， 又唔使好多、啊， 因为漂白水真系好用噶，怼落去咧自己揦烂晒咁样咧，系啊，超开心啊！ 唔好得罪李志刚啊！ 喂，咁大家可以上我哋嘅社交平台嗰度咧，留低你嘅自厕所位，开心嘢又得，唔开心嘢又得，伤心嘢又得，乜都得，我先。虽然疫情已经缓和，应该系舒缓去写，但系大家都要记得数安心出行，同埋数埋个针卡啊，咁就 very good 啦。大家记得。继续抗疫啊！ 嗨，我是 Sylvia。面对住啲心地唔好嘅人呢，我真系好嬲啊！不过好彩 咩噶嘛？不过 不过，你做咩笑我啊？ 我听到你不噶， 我系听众嚟噶。 我唔系啊，我唔敢笑听众噶。 不过好彩有你哋，嗯，多谢。 你他妈一句就唔好衬我啦，原来我哋仲有大把添佢。 喂，唔好开我名啊！ 哎、我整晒嘢， 音乐好嘛？喂，嗰啲女同事啊，好似同嗰块厕所板有仇咁样咯。入亲厕所咧，就将嗰块板咧，乒乓咁样大大力拍落嚟。 点解嘅？你点解会知道类似啲嘢嘅？ 呢个系女仔嚟噶嘛？ 呢个女仔嚟噶。 次次啊！都俾佢咧，或者佢哋啊，吓个半死啊！可能佢哋咧唔想同嗰块翅板啊太多接触啊，有时咧怀疑佢哋系咪用个手指咧撩下撩下撩下撩嗰块翅板落嚟啊，冇捉实咪咁大声咯，真系激死人啊！ 我系彭超啊，呢个名咁好听嘅。琴日我有去到个三宝嗰度啊，哇，好多人啊！真系恭喜晒三宝咧，佢个 pop up store 咧空前成功啊！要继续努力啊！我都支持你啊 ！Hi， 我系 Bonnie 啊，我而家读啦，真系顶唔顺啊！自从咧阿麦 Sir 咧以来嗰个时段咧，一向都系听开噶嘛。但是最近啦、啊，我已经忍咗两年啦，我宣布我真系挺唔住啦。有冇第二个节目介绍啊？读完啦，做咩啊？ 我呆咗。 Hello，Alex、超 B、Mimi， 大家好啊，好开心啊！我啱啱考完试啦，终于可以放下假啦。 不过前几日，我突然收到 email， 知道我隔篱有一个 roommate 确诊咗。 咁佢有冇？咁你隔篱嘅 roommate 有冇隔篱啊？ 唉，变咗我系其中一个密切接触者。 密切啊！ 密切接触者， 即系好亲 密嘅 好 切事。 切事但系感恩嘅系我冇确诊到啊，我亦都冇任何唔舒服嘅病征出现。麻烦，帮帮手啊，帮帮手，冲走晒啲病菌同埋个新冠肺炎啦！ 睇到有听众留言， 哎，唔好笑，正经啲。 睇到有听众留言话接受唔到某个节目，我好同意，特别系 Friday。头先大咪姐读得好好，希望 你要。讲我名出嚟啊！ 希望大家即系白虎可以参考一下大咪姐喺问答环节出多啲指定题。 哇！真系噶，佢真系赞我。 系啊，上星期大咪姐出题目超级有质素， 多谢， 抵赞， 多谢， 抵赞，抵赞。咩？呢个礼拜轮到阿白虎出题目同埋咩？有冇咁够时间？ 有你啊， 系惊添，紧张即刻。 喂 ，Eric 啊，日日都咁热。 熱熱嘅天氣。 你呢把聲同個 message 係好夾， 一出街就成身大汗啦！哇，幫我沖走曬啲酷熱天氣，唔知 熱天氣係啊酷熱 酷熱天 氣，我記得你講，幫我沖走曬啲酷熱天氣同埋我身上嗰啲臭汗啦，唔該。 Alex、咪咪、超 B， 你哋好啊！好简单啊，我想你哋帮我咧冲走我嗰啲疲劳啊！呢排我真系好攰啊，帮我冲走晒啲疲劳好唔好啊？唔该晒。 以下系香港电台植入式广告，香港电台三十一台全新选秀节目《新时代奋斗者》正式展开，一群有力、有智力、有实力，咩力都有嘅演艺圈奋斗者。将会喺面试过程当中施展浑身解数，有演技、有歌唱、舞蹈、武术，并且接受专业评审。朱浩棠即系 Tommy， 学员管理总监何松恩先生、魏炳郎校长严格评选。记住睇啦，《新时代奋斗者》七月三号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记住系《新时代奋斗者》啊！ 哇，好直入啊呢个广告。 劲直讲啊，照读 好难读啊！今日嗰啲吓好难拣啊！今日嗰啲 message 又系嗰啲嚟噶，我冇睇、啊。 我拣多个。 Hi， 我系小宝啊，三位主持，我想冲走啊刚刚所有嘅唱片咯，除咗五月天嗰只，因为上星期咧佢答应咗咧播一首五月天嘅歌噶嘛。 系喎系喎系喎系喎。 咁结果咧冇播到咯。 哎呀系喎系喎系喎系。 嗱，一定咧系因为太多碟咧，佢唔想播咯， 唔系 播唔到嘅啫。 因为我唔系好知道五月天除咗人生海海之外， 冇解释啦， 温柔。 所以我想咧冲走咧佢哋，冲走啲唱片，即系唔使冲走光光，不过唔使用漂白水咁乸嘅。 用咩啊？ 用普通水啦， 普通水好 啊，唔好嘥水啦，都系吓。 喂，刘敏桑啊， 咩啊？ 点解大台个音乐节目啦，得啲亲戚冇你份噶？你系咪唔系亲戚嚟噶？ 我系大姨妈。 不如啦，你哋有 好 confirm， 好 confirm。 港台电视三十一做下呢一啲节目好唔好啊？ 都冇我份。 悠扬嘅歌声，美丽嘅说话。Made in Hong Kong， 你揾唔到嘢读， 直入式广告嘛。Made in Hong Kong 系你晏昼听电台嘅首选，记得听啦。 咁快、啊？好，我读呢、這个。 喂 ，Kevin 啊，喂，呢啲啊吓，唔使惊啊，读呢啲吓，冲走个太阳，好热啊。 喂。我是 Why Not Tommy 啊， 边个弯角 ？Why Not Tommy 啊 ？Why Not Tommy 啊 ？Why Not 啊？喂，三位主持你好啊， 佢唔理你， 好想咧嗰啲疫情快啲回落翻去四百宗以下啦，同埋真系维持翻喺四百宗以下啦，可以去远啲地方都得啊嘛，系咪先？而家日日都过千宗咁样，担心死人咩？麻烦主持人啊，系咁依冲走咗佢啊，唔该。 Alex、罗敏庄、超 B， 你哋好啊！我想你哋咧帮我冲走我啲皮啊！ 做咩啊？ 啊，唔系啊，漏咗个字啊，帮我冲走我啲疲劳啊！ 啲疲劳， 疲劳呢排咧掹掹紧咁样，又攰又湿又紧，好希望你哋冲走我哋嘅攰咯。 喂，我系冰 man 啊！ 咩 man 嘛？ 冰 man， 即系雪人啊！ 喂，厕所大神，唔该你帮我冲走一啲咧黑心嘅传媒啊！有个咩 X 假期嗰个传媒咧，好中意喺 Facebook 度讲咧，有几多个演员离开咗 TBB 啊？又话间公司点衰点衰咁走啦、啊。其实咧，边间公司咧系冇伙计会离开噶？点解咧系都要话人哋间公司出咗问题咧？点解系都要分化香港人呢？都各有各做嘅啫，做好先至系香港嘅福气啊嘛，系咪啊？ 唔该晒你啊，苦荣。 唔该。 Hello， 咪咪啊， 咩啊？ 你咧系咪做到六月尾啊？我真系唔希望系啊。 而家咪六月尾咯， 七月头。 你会唔会月日开麦噶？你真系好正啊！ 冇啦。 佢突然间停嘅，所以我每次接佢嘅时候咧，你见唔到我音乐未 Q 好就要怼出啦咩？如果系专呢个，所以我惨啊！阿高世章一定闹死我。唔好开名啊！麻烦冲走咧，八卦他人是否血亲，有冇血缘嘅无谓人。系啊，我都顶唔顺啊！今次俾钱大晒咩？唔该做翻啲对社会有意义嘅嘢啦。另外咧，星梦二国民公仔 Crystal 唔好喊啊，要多啲笑啊 ！Sabrina 好劲啊！ 喂 ，Rika。李志刚啊， 点啊？ 我见到你呢，俾咗个 like 阿超 B 嘅节目喎、 啊。系啊，我成日都俾 like 噶啦。 我知道，因为你日行吉善啊嘛。 同埋佢嗰得个两个人 like， 我 like 埋都系得三个，帮下手咯。 咁帮下手 like 下 B 啦，佢好辛苦噶做节目。 我哋听都辛苦啊。 咁多位主持，你哋好啊！哎呀，帮我冲走嗰啲无赖嘅我型 咩啊咩啊 铺头名你唔讲得噶，件事系咁噶，我买咗啲货咧，明明个价钱系12.9，但系有 discount 8.9啊嘛，咁去到收银嗰阵时咧，佢竟然话个优惠期过咗冇得用啊，咁我咪想用八达捞位钱咯，又唔可以、啊、要用现金、啊。想要收据啦，因为而家冇收据喎、啊。啊，系咪啊？剩啊啫。 咩啊？ 帮我冲走佢啲职员啦，唔该。 其实你平时讲嘢已经系掠你咧，你拣啲咩？ 唔使扮掠你。 系咯，唔使扮掠你啦。大咪姐， 咩啊？ 你咪七月飞啊？冇咗你癫得啊？癫 得系啊， 癫得啊吓！上星期五啊，佢出嗰啲问题啊，哇正到啊，我就系咁笑啊，拍住个台啊，佢飞咗咧，大家姐冇人控制到佢噶、啊，白虎亦都冇咗，大咪姐闹佢咧，佢系唔会长进噶， 系啊， 哎呀，大咪姐好挂住你啦，已经。 上个礼拜我觉得我出得最出色嗰条咧，就系咧，即系问李志光咧曾经主演过一部，唔系主演啦，即参与咗一部电影嘅，究竟佢系咩角色咧？记唔记得啊？ 记得 你唔记得啊？ 咩黑玫瑰嘛？ 系啊，但系个佢个角色啊，佢个角色啊， 哦，古惑仔 A， 古惑仔甲啊，系好紧要噶。佢话因为邓建华系古惑仔月啊， 系啊，同埋我系 confirm 嘅，因为你知道拍嘅拍得几多戏噶啦 ，Rola 都捞埋啊嘛，我就系见住个 Rola， 哇，真系无名无姓噶，原来。 因为嗰日食饭嗰时突然间问啊，你知唔知点解你会即系嗰个 Vicky 会写得系甲月仔甲咁清楚嘅？跟住佢话系嗰个 Rola 系咁写 ，Rola 系咁写。 Hi， I carry 啊，夏天到啦，我有嘢冲走啦，知唔知冲走啲乜嘢啊？就系冲走我身上面嘅肥膏，减肥减咗几十年啦，都未减到。佢话几年嘅啫，其实我都系减咗几十年都未减到啊。 但我而家有个方法， 有咩方法啊？ 就系、 是、分享支 M 二百。 咩嚟噶？同我每个月嗰啲冇 关嘅，就系、是、咧，我每个动作都做200下。 哇！ 譬如我 sit up。即系咁，你当然分开好多次啦， 一日之内， 反正你每次做运动嘅时候啦，譬如你做200下啊嘛，咁譬如我每次顶多每次都系做20下嘅啫，你咪做10次咯。 喺唔同嘅时段，同一时段啊， 即系都系冇隔太远啦。总之你即系你做紧运动嘅时候，譬如我做 sit up 嘅做200下，做 push up 做200下，做引体上升又200下，乜鬼都200。但如果你唔得嘅话，100先啦。 咁啊 ，M 系代表咩啊？ M， 我觉得有啲嘢有个 M 字好似， 好型啲啊， 即系 M plus 嗰啲咁样咧， 咁啊， 有个 M 字，啊你系问埋我啲嘢唔识答噶， 我想知啊嘛， 喂啊，帮帮手啊，诶，冲走每个节目都系嚟嚟去都系播过一两首歌啊，其他歌手咧又冇播到啊，闷死人啊，个个节目咧都系访问。变成第一台嗰啲节目咁啊嘛！如果个个节目咧都净系播几首歌嘅时候，我提议啦，播罗敏中嘅挑战者， 好嘢啊， 好听好多。讲完， 好惨啊！对面屋有个户主咧装10多个闭路电视，向住我哋屋企个门口监察我哋咧出入情况，又装录音机喺佢哋嘅铁闸同木门之间个位置，门口位置偷听我哋讲嘢，令到我哋咧惊到唔敢出门口啊！ 对面户主之前呢有前科㗎喇。当我哋晚上食緊饭，对面户主呢用杀虫水喷向我哋嘅门罅嘅位置啊，又纵火喺我哋门铃上啊，又以传单烧喺我哋嘅门口啊，烧到哇咁多嘢嘅，烧到灰烬啊，帮我哋冲走房署主任啊，佢唔处理，但如果冲咗去咪更加冇人处理咯。冲到去大海，唔好再俾佢翻嚟。希望大家邻舍之间嗰啲关系就唔好咁 tight 啦。 我有个办法啦，搵东张西望啊！ 真系喎，而家好多嘢都靠佢噶啦， 好似搞掂咗咁样啊。 唔系啊，因为咧，我听讲话有啲人咧，有啲投诉咁啊，咁打去政府部门咧， 冇人理噶。 唔系啊，政府部门嗰人同佢讲啊，你冇搵东张西望。 啊、真系啊！ 喂，Susan 啊！I G 同埋 F B 咧，究竟有冇人工客服噶？登入唔到咧，都要求无助咯，系好似政府部门咁样，一直咧都话系嗰对乐队啊，知唔知啊 ？Error， 好笑啊！呢、這个好笑，呢、這个好笑，呢、這个 得个咩咩常见问题咯，冇人理咁点算啊？ 打去东张西望啦！ 不过真系做得几好啊，东张西望而家系。 喂，可唔可以呢？帮我冲走嗰啲啊，企喺商场啊，好中意净系企喺个电梯口、玻璃门口嗰啲人啊，我真系唔想撞死你啦！你唔好净，唔好净系企喺度好唔好啊？行开少少啦，唔该，唔该晒你哋。 喂，我系阿泰啊，我想赞下你哋电台啊！自从上个礼拜咧写 message 嚟话咧，你比较窒咧，呢排听真系冇咁窒咯噃。系咩？其实我哋冇做嘢，系我哋会尽力去照顾大家噶啦。你哋嘅电台好好听啊，我哋净系听咧香港电台嘅咋。希望你哋所有台前幕后嘅朋友继续努力啊！收到，多谢你嘅支持啊！ 喂 ，M 啊，系咪等于 M 定 M 啊？或者系？M 毛巾啊，系咪啊？ 我唔清楚，我都系净系识 up 噶啫 ，M 加咯。 喂喂，三位你哋好啊！我好简单，我净系想厕所神帮帮手，冲走晒嗰啲自私嘅人就得啦。嗰啲自私嘅人，冲走佢啦，唔该晒。 Alex 啊！我想同你 confirm 听日三点半飞咗，哎呀，唔系呢个我私人私人嘅 message 嚟。 咦，我星期三都系。 系咩？你星期三啊？我星期二啊，系啊。 好啊，东哥啊。 系啊， 我全部都系讲你喎。 喂，我系罗敏庄啊，我好开心啊。上个礼拜同阿 Alex 去食饭，我讲咗好多心事俾佢听啊。跟住佢就话为咗答谢你，我请你食饭，咁我好开心啊！ 咁我其实都不嬲都预咗想食饭噶啦，好想请你食饭，多谢你系咁多年嚟嘅 Made in Hong Kong 嘅贡献啊！ 系啊，鞠躬尽瘁啊，真系。 如果冇咗你嘅话咧，我谂我已经杀咗超 B 噶啦。 我以为你赞我添，原来你含沙射影。 我冇啊，但系真系如果我杀人罪、啊，你救翻我啊！ 但你头先话用漂白水、啊，打死佢、啊， 搵个用系、 啊。喂，大咪姐，你真系要走啊？唔好冲走大咪姐啊！你可唔可以打电话翻嚟做节目啊？长途电话都得噶、啊，其实。限聚令还掂系咪先？ 其实而家仲有冇人打长途电话噶？好似冇噶咯。 冇啦嘛，如果啲网络嗰啲唔使钱噶喎， 系 咯。 嘛， 你仲要无端端？我谂佢应该冇，应该冇啦啩。 应该冇咗长途电话嗰啲公司啊。 诶、欸，有啊，有我哋电台有 啊，有啊， 有 account 嘅系啊。 系咩？ 不如唔好冲走大咪姐啦，冲走个太阳先啊，好冇啊？ 系咯，好热啊！ 我真系永远怀念你啊！ 我系司妈，咁 A 妈同 B 妈咧？帮我冲走我同阿仔啲负面情绪啊！等我哋唔好成日闹交，系啊系啊，即系相嗌唔好口啊，尽量相敬如宾啊！ 赢一场交，输个家唔得噶，又到我啊！ 系啊，系咪好快啊？已经 好似我冇咯、啊， 冇咩事出今日 啊！你哋好啊，我要赞下大家姐、大咪姐同埋白虎啊！你哋真系做得好好啊，继续努力，加油！ 多谢多谢， 我好唔舍得大咪姐啊！刚刚冇咗个劲敌， 佢会得戚噶， 又唔会嘅，我会喊咯。 同埋咧，我未帮手咧，即系冲走埋咧星期五嗰个卡拉 OK 节目啊。 但系 B 姐佢仲系仲有三日咋？ 系呀， 一三五 系、哦。 哇，好滋啊！ 七国集团峰会寻日在德国巴伐利亚召开，北约峰会紧接在今个月28至30日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内地环球时报社评引述美国传媒报道，美国总统拜登带着最严厉的怎样对付中国的剧本到欧洲赴会。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亦都透露，峰会预计将公布北约新战略概念文件，首次提到中国带来的挑战。社评认为，西方最高规格的两场峰会竟然将本应是可以重要伙伴的中国作为对手甚至是敌人来对付，令人遗憾。讽刺的是，两场峰会都号称要展示前所未有的团结，显然这种团结是西方内部小圈子里面的团结，对整个世界来讲是分裂世界的不祥浩角。社评认为，挑衅中国任何时候都不会交好运，实践亦都一再证明，将挑衅中国作为机会，在任何时候都会是偷鸡不成蚀把米。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的气温上升至到33度左右。本港地区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二、星期三持续酷热，随后两三日风势逐渐增强，骤雨增多。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2,219点，升500点，总成交1465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375点，升26点。深证成分指数12,824点，升138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380.6元，跌3.6；阿里巴巴118.8元，升4.9；港交所403元，升28.8；美团204.2，升6.1；小米集团13.54，升1.32；盈富基金22.56，升5.2；京东集团264元，升14.2；恒生中国企业78.5，升1.94；快手89.9，升2.55；吉利汽车18.56，升6.2。外币对港元现价：美元7.849，英镑9.634，瑞士法郎8.195，澳元5.439，加元6.091，新西兰元4.958，欧元8.29，每百日元对港元5.81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215。日经平均指数报26,871点，升379点。港金现价报17,170元，比上日收市升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4.54美元，卖出1,835.05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空中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龙翔道游乐场对开，较早前曾经有坏车，坏车拖出了一带，而家比较车多，车龙排到近天马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的车龙就排到空中道桥底。之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湾仔的分域街因为警方行动，现在去告士打道方向的唯一行车线仍然是封闭，揸车的朋友经过请留意翻现场的改道指示。最后在梅窝的银矿湾路就因为水管急收， 银矿湾路近住梅窝码头路一段咧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今日部分嘅巴士路线都需要改道行驶噶，就系受到水管急收影响。银矿湾路近住梅窝码头路一段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长沙环海丽村海明楼、屯门田景路三十八号兆邦苑、屯门景新阁四座、屯门黄金海岸一座、旺角上海街四百六十六至四百六十八号再福楼、葵涌石梨二村石宽楼、蓝田康华苑怡康阁同屯门月湖山庄十二座。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三五成群围埋，都系想开心啫。 男朋友就要去外国，上飞机之前就 send 咗个 message 俾佢女朋友 ，B B， 我登机了。女朋友就回佢啦，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呢个女朋友都几识捞， 几好。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到五点，黄天怡、方子豪、阿蝶，三五成群。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我想对这一代的年轻人讲，每一个人呢，上天都赋予他一种技能，出人头地我不敢包，一定养到自己，加油。 回归原创微电影《出发2022转型》。 Hello， 我是江欣燕。在《转型》这套戏里面，我是饰演常者，我的仔就是安仔，砥砺奋进廿五载，携手再上新征程。 《出发2022》逢星期六晚上九点，港台电视31。 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 新频道、 新节目、创新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以及中国环球电视网纪录频道即将落户香港， 市民只要为电视机重新搜台，就可以接收到港台电视34、中国环球电视网纪录频道。 仲要记得将收音机调到 FM102.8 收听大湾区之声， 密切留意大湾区之声 中国环球电视网纪录频道7月1日正式启播。 在香港合资格院校修读全日制和经本地评审的自资学士学位课程，合资格的学生可以获得教育局提供免入息审查的资助，在2022-23 学年最高资助金额是33,200元。如果你想了解多些有关资助计划的详情，可以输入关键词 NMTSS 搜寻这个资助计划的网页。 第二个小时嘅 Main Hong Kong 开始啦，到我哋嘅投其所好啦。咁我哋咧就由上个礼拜开始啦，我哋都玩呢一个地区啊，唔同嘅地点啦。上个礼拜玩咗九龙城咧，个反唔系九龙塘，九龙塘好热烈啊，最劲系嗰个理想圣地啊，即系听众真系好犀利啊！ 我今个礼拜都会好热烈嘅。今个礼拜呢个地点咧，我同李志刚都住过嘅， 住过 西贡区。 嗯， 系咁啊，西贡咧就对于好多朋友嚟讲，而家周末就都会过去西贡度行一行啊，休息一下。 但系我见到好多朋友咧，即刻写嚟咧话。哇！西贡人多车多啊，成日都塞车塞人。嗱，呢个我承认，真事嚟， 真嘅。因为以前我哋住嗰个年代咧，都多噶啦，但系冇 咁疯狂。 系 咁样咧，你疫情呢几年咧，好似大家冇街去啊， 冇得旅行， 冇得旅行啊，咁啊一定要去啲郊外啊，咁啊西贡系最容易去到噶嘛。 我直情而家啲朋友咧住西贡嗰啲咧，佢星期六日系做咩？匿喺屋企。出門口都唔出啦！ 嗱，我嗰陣時就係咁啦，即係逢星期週末嘅時間或者假期嘅時間，或者咧無端端話咩有流星雨啊，有啲唔知咩日食啊、月食啊嗰啲，千祈唔好出街。如果出咗街咧，千祈唔好翻屋企。 出咗街千祈唔好翻屋企，呢個好少。 因為塞到咧，塞得好緊要噶。 今次我以前細個，以前出咗街之後，又係千祈唔好翻屋企， 千祈唔好翻屋企。我嗰陣時朋友咧，佢話星期六咧咪好好太陽嘅，朝頭早嘅時間咧，因為好多人入去西貢咧，就係搭嗰啲遊輪，即係嗰啲即係坐遊去遊艇啊，即係去玩啊，勁多人排隊入嚟啦。跟住佢明明見到的士咧，佢 call 咗的士咧喺佢門口咋，轉唔到入嚟啊！佢話淨係等佢轉入嚟，都等咗半個鐘，佢又出唔到去。又入唔到嚟，大家互相又等咯喺度。 咁冇办法噶，你住嗰个地方系旅游胜地，咁你真系系啊。不过以前咧，我哋住西贡咧又真系几正几静嘅。你谂下啦，行出去都唔够十步啫，就见到好多美丽嘅树林啦、山啊、水啊、海啊，你边度揾？ 你就叻啲啫，可以行十步就去到啲靓景。我咧记得咧，就是、我住西贡市嘅一条路仔上去一啲啦，我谂行15分钟到啦，就可以落到西贡市啊嘛。你就会觉得自己好似度假咁样。 哦，你嗰陣時係 Bulacha 嘛 ？Bulacha 嘛，咁 Bulacha 一落咗個斜之後咧，咁你一落到嚟咧，就好似哇，你去咗邊個地方度假？點解個個咧著住泳衣行嚟行去嘅咁樣？ 不過你 Bulacha 好笑嘅喎，係原來有好多貨車司機咧，佢冇得泊車咧， 就泊上去 Bulacha 嘅， 係啊，好慘！佢話而家啲貨車司機咧。香港冇位泊啊！ 但我住 Bulacha 上面咧，咁啊就係山嚟噶啦，咁啊望到前面咧係有少少海景嘅。咁我啲朋友嚟到話：，哇，前面 sea view 喎，因為你後面都係 sea view 喎，咩 sea view 啊？因為我後面係一個墳場嚟嘅，所以係前後 sea view。 嗰個係 sea view 啊 ，sea view 係死埋喺決咁。 唔係，不過即係西貢係一個好地方嚟嘅， 係香港嘅後花園啊，淨香港後欄啦、 啊，淨係啊。 系啊，喂，咁啊呢一个礼拜我哋有好多头嘅，我哋逐个讲下先啦。先讲 A 吓，西贡有乜好？ 系啦 ，A 咧就系夏天热辣辣，去海滩可以解下暑咧。即系西贡好多海滩， 但系好多都要搭街道去嘅。 系，我就嗰阵时住清水湾咧，就系去大清。 系， 大清就系我 friend 啊，揸电单车啊，或者中意坐车咁样就可以去到咁样啦。 嗰边叫清水湾，都叫唔叫西贡？我都叫嘅， 叫清水湾都算系西贡区噶。 但我就中意去到西贡市嗰度咧，搭嗰啲街道去嗰个半月。 半月灣係啊， 半月灣直情係人間天堂啊！嗰陣時覺得 美景啊，美景啊， 因為嗰度係一個淨一個島仔咁樣，淨係冇其他人到噶嘛， 係 啊，咁你就係覺得好似一個私人嘅海灘咁啊。 仲有啊，你搭嗰啲船仔去嘅時候咧，你叫佢同嗰個船家講：，喂，你幾多未接翻我啊？如果你唔嚟嘅話， 就咧 cast away 啊！ 係啊 ，cast away，survivor 係啊。A 夏天熱辣辣去海灘解暑。 係。B 就是海鮮至新鮮美味啦，好多海鮮食喎， 真係勁啊，真係 係真嘅。不過咧，就有陣時有一啲害群之馬咧，就搞到咧西貢食海鮮嗰個美名咧係存在有丁噹污點 嘅。點解㗎？ 湯裡咯， 哦，譬如你因為遊客啊嘛， 同埋你帶啲海鮮去，譬如帶一隻蘇眉去啦咁樣啦，佢蒸出嚟 咧，佢唔會當你係蘇眉嘅， 係塔沙， 佢唔會當你係蘇眉，佢唔當你係朋友啊，真係 絕對 係 唔係朋友啊。 不過你要揀好個鋪頭咯，有啲鋪頭咧就係即係老實啲嘅，咁有一啲咧係真係可能會即係可能遊客啊見你咁啊就會貴啲。 我哋識有幾間都係好老實 嘅，係 啊，但係你知啦，呢啲嘅事業咧，好似一烹竹入邊嘅老鼠屎咁樣，你只要有一粒。好細粒，你已經搞禍曬全部啦。 不過我覺得好多人咧，就係去到西貢嗰度食海鮮咧，係食風味嘅，即係唔單止係食佢哋嘅，即係可能係個廚藝啊，又或者係食佢哋嘅新鮮度，其實係食嗰個風味啊。你特登去到西貢食海鮮啊嘛， 加埋個景咧，食埋個景啦，係咪？不過我哋以前住西貢咧，尤其是你知我噶啦，即係三點鐘我放工啊嘛。咁啊，翻屋企嘅時候咧，有陣時會去西貢市，咁去到個碼頭啦。码头咪有栏杆嘅，你挨喺个栏杆度， 就会见到 望落去， 有 啲艇仔、 船家， 佢哋有好多海鲜喺。 咁我都系中意嘅，系啊，我觉得好好玩嘅就系咧，你咁样即系好似系嘅俯瞰落去咁样， 就拣啦， 就见到嗰啲船家喺低位嗰度，你就喺度嗌啦，我要嗰只墨鱼，大墨鱼几多钱啊？咁就大家喺呢度议价， 系啦，咁样咧，佢就譬如你价嘅廿五蚊，有冇18啦？18 OK 好，佢就将个网怼上。 嚟，你就将个$18咧摆落去佢嘅网度，佢就收钱，然后佢俾只白鱼你噶啦。 系啊系啊， 好鬼 特色嚟噶， 特色不过真系平啲噶。系啊，好鬼好玩噶吓。好到 C 啦 ，C 就系得闲落街可以同毛鞋咧玩下啊嘛。 哇，一个圣地咯，直情系带狗啊，带啲宠物落街。我试过嗰阵时咧，带咗只猫落去一间即系快餐店嗰度食嘢啊，摆只猫喺个凳嗰度同我一齐食嘢。好得意噶 ，OK 嘅都， 因為係露天嘅嗰、那個位係、 哦，但都 OK 係啦。不過咧，而家有好多西貢嘅業主咧，都未必咁想你去養狗或者係養貓，因為咧佢哋怕咧，即係會搞到間屋好亂啊，咁即係嗰方面。所以咧，其實又係好似。即係海鮮檔咁樣啦，即係大家咧，如果係嗰啲狗主啊、貓主，即係要守規矩，如果唔係會影響其他人咯。 係啊， 不過嗰啲海邊就真係好啱放狗嘅。 啱啊，尤其是大型狗啊，係 啊，大狗最啱啊。咁另外咧就係 D 啦 ，D 咧就係西貢碼頭集合啊嘛，要出海遊船行。 呢個 係 我成日都做嘅，係、 啊、 因為咧好多時咧，大家如果去西貢嗰度玩遊船行嘅時候咧、西貢碼頭咧就可以集合咁樣。同埋咧，如果你即係禮拜日咧，尤其是天氣好咧，西貢碼頭係滿曬人㗎。 另外白沙灣嗰邊都係上船， 啊都係啊，都係上船嘅。誒、哎，白沙灣你識喎、 啊？係啊，嗰、那個 champagne 啊嘛， 好嘢喎、啊！係啊，呢、這個真係幾好玩。西貢碼頭集合出海遊船，我成日都去。 喂，同埋錯物魚咧，錯物魚都喺嗰度上船㗎嘛，係、 哦、 咪 啊？ 即係如果你參加錯物魚嗰啲團， 係 啊， 係、啊，有啲牌招來喎。 係咯、啊，我嗰時都試過喺嗰、那個直接喺度話，誒、哎，我想去錯物魚，誒、哎，你上船咧呢度有 OK 㗎啦咁啊。 哦，即刻參加， 即刻參加嘅係啊。咁、另外啦，就係 E 啦 ，E 咧就係、是。北潭涌度假营啦， 呢、這个 中学时代嘅嘢嚟嘅。 我同黄敏忠都去过啦，系 啊，因为我哋有轮住嚟试， 真系、啊，我哋嗰阵时搞咗一个即系活动啦，叫做，咁我哋租咗嗰个地方，跟住走入去搞咗一个活动、 哦、啊，有好多听众同我哋 系电台活动，电台活动， 正 系啊， 好开心。咪电台嗰阵时真系都好 OK 嘅，即系你谂得到嘅嘢都可以做到啊。 系、哦，我记得系嗰时小学咧都好多时啲，譬如毕业旅行咧都系去北潭涌。或者嗰度个咩户外康乐中心咧，都系西贡附近咧， 系北潭涌度假营咯， 都系去嗰度玩嘅，好、啊、开心嘅、 嗯。我有嗰度即系过个夜添，我记得去嗰度。 我都试过， 系啊， 我都试过。好到 F 啦，就系呢个码头巷仔特色美食，呢、這个冇去过先，你哋 都有啊。而家 食泰国嘢啊嘛， 泰国嘢啱啦，仲有海南鸡饭， 仲有车仔面 串烧， 系啊，车仔面好出名嗰个。 系啊，嗰、那个系啊，净系一个故事噶嘛。 系啊，仲有嗰啲叫咩陈村粉有冇食？ 陈村粉有，系啦、啊，系啦、啊，系啦、啊啊。哇，其实好。多嘢食啊！越南嘢 系啊，越南嘢 鱼饼， 同埋而家嗰度多几间咖啡店咧，好多人去打卡添。 同埋嗰个巷仔其实咁短，但系有咁多嘢食， 系啊系啊系， 犀利啊吓！好到 G 這個呢个咧。呢、這個阿羅文莊一寫咧， 係 我就好有感覺，因為咧一定係要住西貢嘅人先會咧有 明白， 有 因為嗰陣時未有咁多分店嗰陣時咧，我哋去要去食嗰個滿足咧，就要一定要去嗰度先可以滿足得到。 係啊 ，G 就係呢一個夜媽媽心思思去食滿足甜品， 但嗰陣時係嗰啲係特登要去嗰度先食到噶嘛， 因為嗰度係分店最多， 因為嗰個特色就係出邊冇噶嘛， 冇㗎， 即係嗰個好似點啊嗰個 食芒果 係啦，嗰、那個仲有嗰個流。 榴莲 啊 ，pancake 啊，我就系唔食榴莲噶嘛，咁我系第一次发现呢个世界，原来系有榴莲专区，而呢个榴莲专区其实唔系专区嚟嘅，因为啲味都会攻到过去，你扮嘅啫，其实啊，真系好犀利。不过系 你喺嗰度住嘅时候都冇食过啊？ 我食过，但系食唔到啊。 哦，就系食芒果味咯， 芒果咯，系啊，系啊，呢个系真系好得意啊。 但夜妈妈真系心思思系想去嗰度食， 同埋你揸架车去嗰度咧，拍到点都唔紧要，因为啲警察收我工啊。嗱，冇办法啊，大家冇办法啊。 同埋我哋喺嗰度住咧，系见住佢嘅发展嘅。嗰阵时咧，佢系得一间嘅啫嘛，跟住又开埋隔篱嗰间，跟住哇，全 就娶埋老婆， 系啊，真系好犀利嘅。 好到 H 啦，登高行山、旅游、郊游、乐游游， 系即系亦都系星期六日，好多朋友都去嗰度。登山啦、啊，登高啦、啊，都真系好多条路线可以行啊嘛， 同埋打卡点都好多啊， 都好多， 但系就小心啲咯，因为始终咧好多个路径咧都系比较难度高啊， 系 啊，亦都要同埋朋友去啦，同埋一定要咧即系量力而为， 系尤其是而家酷热天气警告咧，即系少咗啲朋友行山嘅，因为太热咧好辛苦嘅会。 不过我嗰阵时住喺半山咧，我成日咁样行上去都觉得自己行咗山 了，系啊，都有运动量噶， 系啊， 快上我哋嘅社交平台咧投选下咧你嘅投。投其所好啦！ 投票妹提提你，快啲嚟投！ 曾从无负众望，这城市随法国到远岸，抬头望，勇敢担当， 记着成功需苦干， 如无互助守望， 如何度过夜寒？过云雨上方，爱出远望， 到晴朗时同迎候阳光，无用看得到才信，明白努力后才有望， 同留在海角， 同聚焦于前方，在这机遇面前，希望面前，好好的锻炼，岁月留相片，开展不忘双面， 让我心路待迎接。 投定唔投，如果冇得投， 喂，好多听众有录，即系嗰啲 message， 系啊，不如读下啦， 系啊，有听众咧，有听众话，讲开食甜品咧，话老板娘咧，好耐之前就成日请大家咧就食呢个芒果布甸，佢话新出品嚟噶，咪 都系当时新出品啦，系啊，但系真系几好食嘅。 喂，阿 Shashak 话咧，原来咧西贡有一个好靓嘅公众泳池噶，其实我哋都知道边个啦，西贡公众泳池。 我知啊，我有去过，同阿莫家瑶嘅成班啊。 佢话当中咧有两条嘅大滑梯啊，同水海水公园嗰个有得挥嘅，入场费啊都系几十蚊啫，十几蚊添啊， 十几蚊。 咁啊，超標下次唔使俾幾百蚊佢咧， 19蚊啊，係啊，係啊，係啊，都誒，佢係有滑梯嘅，但係就同海水公園嗰啲， 咁當然啦， 但係都係快嘅， 十幾蚊啫喎， 快嘅快嘅。 呢邊有聽眾話亂泊車冇人抄。 唔係㗎，都唔係㗎，都唔係㗎。 但係而家其實都幾多 多啊， 好多車啊，真係 塞住人唔啱啊！有聽眾話：，浪茄灣無敵靚沙灘係喎， 浪茄灣啊， 浪茄真係好掂啊，因為好清㗎、哦。當年啊， 係亦都有人話，有一次咧，八個人一齊去行山啦，行完之後咧，喺個海鮮艇嗰度買咗八款海鮮，大概咧就2000蚊左右啦，再加埋佢一啲小店嘅加工費咧，1400蚊。 食到八港咧大滿足，好抵食啊！咁講， 阿 Susan 話咧，佢話咧，我係西貢嘅原居民嚟嘅，都係好中意西貢嘅靚海灘嘅。但係假期咧去到邊度都塞車㗎。如果去西貢，大家要預多啲時間啦。 以前冇咁塞咯，以前，但係而家咧，因為以前咧我哋淨係行咧呢一個係咪彩雲嗰面啊，落翻嚟啦。但係而家新清水灣道嗰面都塞埋， 係啦，兩邊塞曬， 兩邊都塞 啦。 而家 係啊，另外呢邊有朋友就話，哎，因為而家西貢有靚嘅新酒店啦。有海滩有海景都好正啊，好中意啊！ 有人话诶，西贡咧就玩呢个水上活动啊，独木舟系最正。 哦，系、哦。 喂，佢话最正咧系 F 啦，应该系泰式串烧啊，哇，正！ 正啊，谂我就中意食佢个海南鸡饭。 系、哦。 因为海南鸡饭有两款汁咧，好正啊！ 正啊， 系。咁啊，听众话咧亦都讲话，仲有呢个咧，佢话好多人入去西贡啊嘛，所以令到咧好多时都加租啊。 好啦，揭晓啦， 好揭晓啦，第三位先。 Number three， 第三位。 第三位是 F 巷码头巷仔特色美食， 大家都中意食啊嘛， 佢都中意食嘅，大家 同埋嗰条巷仔咧，你真系行一行咧，你真系可以见到好多风味噶。 同埋嗰间车仔面咧，真系好出名嘅， 好 多 artist 特登去噶。 同埋佢哋隔即系代代相传啊，薪火相传 啊。 Number two， 第二位。 第二位是 D 啊，西贡码头集合出海游船行， 啱晒你哋啦！你哋咁中意去玩， 系啊，嗰度真系最正嘅，同埋系方便快捷啊嘛，系啊，冠军啊 ，Number One 第一位。 我哋可能晏昼时间个个都谂起食噶，最多人拣系 B 啊，海鲜至新鲜美味啊，真系 香港人系最中意食噶。 不过我嗰阵时成日住呢个西贡咧，我都成日落去噶，因为咧你内食海鲜啊，咁两个人啊，即系饮啲牛奶咁样咧，一千蚊留下啦，几 我都抵食， 同埋即系亲手拣啊， 系啊系啊系啊，希望咧大家玩得开心啲，喺西贡咧系一个好正嘅区域嚟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表示，咨询并征得后任行政长官办公室同意之后，决定延续现行的社交距离措施14日，生效期间是6月30日至7月13日。政府提醒，现行措施包括所有酒吧、酒馆、夜店和夜总会的顾客必须在进入处所前先进行快速测试并取得阴性结果。当局又说，现在所有餐饮和表列处所已经获准重开，随着人流和社交活动频繁，香港每日新增个案持续处于上升趋势，并陆续出现一些群组感染。污水监测数据亦都显示各区病毒量上升，虽然入院人数增加，但目前仍然维持较低水平。重症或死亡个案亦都未有明显上升的迹象。当局会继续密切监察整体疫情发展，并采取防控措施，降低疫情反弹风险。政府宣布延长协助外籍家庭佣工及其雇主应对新冠疫情措施，包括容许雇主延长即将离任外佣的现行合约有效限期。所有在今年9月底或者之前届满的外佣合约，劳工处原则上同意可以在有关雇主和外佣双方同意下延长最多6个月。如果新聘请的外佣未能够在上述6个月的延长期内获安排来港，雇主需要在延长期后继续聘请外佣，应考虑申请与现任外佣续约。而外佣在现行合约届满之后同相同雇主续约，或者将会与新雇主开展新合约，可以在原雇主或新雇主的同意下向入境事务处申请，然后返回原居地，以不超过1年为限。如果未能够在1年期内返回原居地，可以在雇主同意下向入境处申请进一步延长逗留期限，直至合约完结，以便在期间返回原居地。香港回归25年来，楼价累计上升超过1倍。 地产建设商会执委会主席梁子坚接受本台专访，认为香港未来五年土地供应仍然不足，今年楼价或会再升3%。他又说，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要求香港解决劏房和农屋问题，相信会成为后任行政长官李家超政府的最大任务，但他认为农地转换程序过分官僚，期望新一届政府可以大力拆墙松绑。一名清洁工2019年11月在上水被砖头击中死亡案件，两名青年被控谋杀、有意图疑伤人和暴动三项控罪，控方上星期完成举证，法官杜礼兵批准以误杀罪替代谋杀罪，案件将会在明早继续处理，以待控方修改控罪书。法官杜礼兵向陪审团表示，考虑证据之后，认为本案证据不足以确立谋杀罪的控罪元素，所以批准以误杀罪替代谋杀罪，将适时向陪审团讲解误杀罪的控罪元素。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和星期三持续酷热，随后两三日风势逐渐增强，骤雨增多。现在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189点，升470点，总成交金额1574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83点，升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50点，升16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77.8跌6.4，阿里巴巴118.1升4.1，港交所401.2升27元，美团204.4升6.3，小米集团13.46升1.24，盈富基金22.54升5毫，京东集团263.8升14元，恒生中国企业78.38升1.82，快手89.8升2.45，吉利汽车18.56升6.2。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8，日元135.13，瑞士法郎0.958，加元1.288，人民币6.687，英镑对美元1.228，欧元对美元1.056，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631。日经平均指数报26,871点，升379点。港金报17,170元，升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5.81美元，卖出1,836.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意外喺新界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大棠路，因为有意外，而家一带交通比较挤塞，车龙排到近唐人新村交汇处。就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大棠路有意外，龙尾近唐人新村交汇处。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温思劳街。路面情况，在九龙区伟业街去旺角方向近住伟乐街气站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去到近荣山工业大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龙就排到果栏。最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尖沙咀的金巴利道因为水管急收，金巴利道近住门牌68号的快线仍然是封闭。而在油麻地的新田地街就因为爆水管，新田地街介乎窝打路道至永星里的一段慢线，以及在窝打路道去海旁方向近住新田地街的慢线现在是封闭。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阿乐阿达阿里快伸手臂。 各位朋友，我是谭咏麟。疫情肆虐，但是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一定会打赢这场疫战，过回正常的生活，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大家知唔知古时食鸦片嘅人最怕边阵除啊？系林则徐啊！ 听你啲烂嘅，不如听由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古今人物杂志价值观篇好过啦！ 逢星期三都会有入围嘅中小学生演绎佢哋创作嘅广播剧，今个星期就有张佩松纪念中学， 故事叫做《林则徐校园奇遇记》，讲述林大人由清朝穿越嚟到现代学校嘅歧视啊！ 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 新频道、 新节目、 创新片。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即将喺7月1日落户香港。 信号测试期间，推介大家在 FM102.8 收听 广播剧《香港兄弟》，以真人真事展现香港百姓同国家密不可分的情谊， 共同细味每段努力向上、奋力前进的香港故事。 6月27日至29日晚上8点，大湾区之声精彩呈现 《香港兄弟》， 港台网页及手机应用程式同步直播。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系能够减低患重症同死亡嘅风险。 变种病毒嘅传染性极高，如果仲未打第一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仲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同身边嘅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Made in Hong Kong 是一个多元化的电台节目， 有欢笑位， 有感动位， 有共鸣位。 那我没有车位啊，没有车位我不回啊。 我们不是讲这些位，最重要有这么多位的听众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在你心目中就占一席位了。 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李志刚、 超 B、 罗文聪、 阿土 Made in Hong Kong， 记得听啦。 在这个期间我们真的有很多这个新节目啦，咁留意住我哋咧，港台电视31啦，有呢个新时代奋斗者，就由7月3日起咧，逢星期日晚上7点半到8点，咁啊，我自己都有 follow 到几集咧，系几正嘅，一班咧25位嘅学员， 好热血啊， 好热血，同埋佢就系学呢个演技啊，我都突然间叻咗啊，做戏。 仲有廣播技巧咧，佢仲要做錄下廣播劇咁啊，好多嘅專業人士喺度教佢哋添啊，真係好厲害啊！咁啊嗱，除咗咧，即係我哋嚟緊7月3日啦，即係星期日咧，可以睇到新時代訓練者之外咧，呢幾日咧都不停收到電話嘅，好多人咧都 message 出嚟，你買咗未啊？你準備好未啊？今日就開啦，咁講就係、是、呢個六合彩啊！ 但係得8000万啫喎。 哇，係咪得啊？你試下俾我啊！你試下， 試下俾你啊！ 試下俾我啊！ 因為呢8000万就對於好多朋友嚟講都係一個夢想嚟咁。哇！如果真係中咗8000万點咧？咁樣好多。 但係呢個橫財夢會唔會令到你平日脫離咗現實嘅生活咧？ 開心下啊嘛！ 但我覺得人生咧有一個咁嘅即係夢想都好。 咁啊係嘅，因為以前我都唔相信咧普通市民係會中六合彩，但係自從我中過三獎之後。我发觉原来佢唔系造假噶，原来系真噶。 即系八千万呢啲好似好好远咁啊，距离我哋。但系我同阿李志刚都中过噶，真系 三奖三奖，即系我哋争一个 number 咯。 系，真系好开心。咪你直情咧，而家啲人讲咧买六合彩嘅时候咧，你斋讲啊，谂下，你都觉得开兴奋啊嗰阵。 沉迷赌博，赌钱落海啊！ 少少赌可以怡情， 少少赌即系几多？三个少 少少赌， 而家仲有冇2蚊噶？ 冇啦，点2蚊？ 10蚊咯，10蚊。 冇啦，20蚊啊嘛。 真噶？ 其实我都唔识噶。 我唔知啊嘛。 我都唔识。 我最识，因为我有电话图住嘅。 其实佢先至系 赌徒啊！但系真系，你直情好多老人家咧，喂。 買咗未啊？快啲買啦咁啊！ 我成日都會叫我隔離嗰個咯，即係話今個禮拜就話咁。其實我係又係有嗰啲咧，即係擺唔知幾多錢咧，到佢會慢慢扣咁嗰啲咧。 咪電話投注咯， 係咩叫電話投注？唔使打電話去噶咯喎。 啊，唔使打電話去㗎？ 唔使㗎啦。 現金券，我唔知喎、啊，乜、啊、 即係佢每期都會幫你去即係買咗自動。 我一次過買十期。 係啊，哦、又唔係喎，總之擺咗嗰個錢咧，到佢慢慢扣啦。 其實咧，大家都唔係賭徒嚟。 其實我唔識呢啲嘢嘅，咁梗係啦。嗱，記住啊嚇，即係錢揾得辛苦咧，就你立亂賭錢就唔好嘅，少少玩下啦。 但係發夢有諗過嘅，因為咧有我見到咧，即係有啲節目咧，即係外國嘅節目咧，就係話，即係如果你中咗獎之後咧，咁佢會帶你去睇你夢寐以求嘅住嘅地方啊， 哦、 即係帶你去睇樓啊，跟住幫你去揀一層樓咁樣，用嗰、那個即係攞翻嚟嘅獎金去買。 但我如果真係中咗獎嘅話咧，我已經諗定㗎啦，我會設立一個剛剛慈善基金。做咩啫？你讲 即系啱啱啊，啱啱 唔系我谂到个名嘅，个名咧就叫做志光，志光啊， 系， 因为我叫李志光嘛，我将个志变咗智慧嘅志，然后个光变咗光明嘅光，志光慈善基金， 咁、哦、我帮 助 咩噶？ 帮助露宿者同埋穷人，同埋冇饭食嘅人，我会有一个地方系派饭嘅。 哇！ 仲有帮助啲单亲家庭、 哇 儿童、所有受伤要受帮助嘅人， 我都话佢嘅粒佛诞出世嘅，不过佢把口衰啲啫嘛， 好有善心嘅话俾你听，系啊，不过其实唔买就唔会中嘅， 所以做第一步先。買咗先嘅， 系啦， 今晚开喎、 啊，今晚啊，九点啊嘛，系啊系啊 ，good luck， 希望你赚多啲，赢多啲。 正在与穿梭都不错，能随缘变快乐。命运如刚好挑选我，路线又遇阻都向往。步步见识福与祸，种种世事因果。望镜看好时辰，不去匆忙，循序渐进，没有不可。游历都好。停后都好，沿路情节景致独到，梦想未知数，遇上从旁挖出岁月地图，再引导我安好。提步都好，仍留下都好，凝望面水风里万舞，无聊绝非处处荒芜，厌倦是才苦衷，是夜里高峰低洼都找到喜好。步步见识福与祸，种种世事因果。望镜看好时辰，不快都淡忘。循序渐进，未怕拣错。游历都好，停后都好，沿路情节景致独到，梦想未知数。上从旁挖出岁月地图，再引导我安好。提步都好，仍留下都好，凝望面水风里默默，无聊绝非处处荒芜，厌倦是才苦衷，是夜里高峰低洼都找到喜好，哪怕已熟。得失太在意。沿路情节景致独到，梦想未知数，遇上提前预知每段命途，再引导我修补。平齐都好，兜兜圈都好，遗憾和后悔亦太早。无期绝非渺渺煎熬，怨命是才苦恼，万镜里通通显得深刻不深奥。绝处里一呼一吸，一切不急躁，信过得到。 能是我，可能是他，可能是你。七百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我有两个死党，一男一女，大家都相识咗廿九几年噶啦。我哋咧三个性格咧都好唔同噶。我哋两个男人咧都系属于一动一静咁样啦。大家嘅性情咧都系比较温和噶。而女嘅咧，哦，点解咧？年纪越大咧，都越嚟越猛整，乜嘢都睇唔顺眼，个人咧仲有啲躁添啊！有一日我哋三个行街啦，有一个中学生咧做街头访问，人哋好有礼貌咁问一句：诶，请问你赞唔赞成同居？个女咧就咁样答人啦。 咩啊？喺呢个年代同居有咩大问题大不了啫？你哋仲问人赞唔赞成？有冇搞错啊？ 哎呀，人哋问你啊，你咪合作啲答人咯。你做乜要为难人哋啫？ 咁系啊嘛，条问题 out 晒啦，佢应该问人哋。对同居有咩睇法咁样问啊嘛？ 个学生咧真系听到听佢之笛啊，好认真咁问佢。咁请问啊，你对同居有咩睇法啫吓？ 我嘅睇法就系，我绝对赞成同居。 啊，小朋友同你三唔识七咧，你无端端做咩咁样对人咧吓？我想问下。 咩咯？ 你真系几乞人憎噶你？ 咩咁对佢啫？你哋识咗我咁耐啊，你都知我人不嬲都系口直心快噶啦。 咁啊系， 你以前后生啊，社会经验浅，就话呢啲叫口快心直啊嘛。而家都成吓卅几四十岁人啦、啊，你呢啲啊叫尖酸刻薄啊。 咁、嗯、着我唔觉、啊，我觉得我呢啲性格咧系叫做黑白分明，同埋做咩啊？有主见啊我。 哇！你啲语言艺术啊，你唔好喺度美化自己啦。每个人年纪越大咧，要学习去懂得包容，唔好似老卖老，同埋要接受现实啊。 咪系咯，你真系越嚟越啊！生人勿近啊！ 哈哈，你估你两个又好好啊？我就觉得你哋啊，越嚟越刁转啦。 事实上，经过人生嘅洗礼，其实大家都唔容易相处噶啦。虽然我哋已经系熟到咧乜都可以讲嘅地步，甚至有阵时咧可以咧出言互相侮辱咧，对方都唔嬲噶。但系我哋三个嘅朋友咧，始终都唔系好多，所以咧，其实都好珍惜大家之间嘅友谊啊！希望我哋嘅友谊都继续长长久久啦。喂，去边度？我哋睇咩戏啊？而家吓， 你话咯。 不如睇嗰套咧，《红楼上春红三世》啊！ 哇，而家咩年代啊？仲有呢啲戏嘅咩？ 冇，嗰个艺术片嚟噶，系舞蹈画。 哦，片啊嘛，系 西班牙片嚟噶，系、哦、你谂紧乜嘢啊你？ 我唔知你啊。 定系睇咩啊？《壮志凌云》啊？ 梗系再睇多次啦。 哦，一系睇《侏罗纪》啦。 好啊， 系我请。 朋友，我当你一秒。是其实还有朋友，你试过将我营救？朋友，你试过把我批斗？无法再与你交心联手，毕竟难得有过最佳损友。前共你促膝把酒倾，通宵都不够。我有痛快过，你有没有？很多东西今生只可给你保守，至到永久。别人如何明白透？实实在在踏入过我宇宙，即使相处到有个裂口，命运决定了以后再没法聚头。但说过去却那样厚，问我有没有？ 实也没有一直躲避的借口，非什么大仇，为何旧知己在最后变不到老友？不知你是我敌友，已没法望透，被推着走，跟着生活流，来年陌生的是昨日最亲的某某。死之交当天不知罕有，到你变节了自觉未够，多想一天彼此都不追究，想要再次喝酒，待葡萄成熟透，但是命运入面每个邂逅，一起走到了某个路口，是敌与是友，各自也没有自由，位置变了各有队友，问我有没有，确实也没有一直躲避的借口，非什么大仇，为何旧知己在最后变不到老友，不知你是我敌友，已没法望透，被推着走，跟着生活流，来年陌生的是昨日最亲的某某，早知解散后各自有，际遇作到尤其就其在接受了，各自有路走，却没人像你让我眼泪背着流，严重似情侣讲分手。直躲避的藉口，非什么大仇，为何旧知己在最后变不到老友，不知你又有没有挂念这旧友，或者自己早就想通透，来年陌生的是昨日最亲的某某，总好于那日我没有没有。 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 ，Maide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美电香港，美电香港，每周一星，今个星期系异地情缘。 你好多幻想、啊，林敏庄对异地情缘。 唔系因为嗰日同李志刚睇完呢一个法国嘅音乐节咁样啦，跟住李志刚话：我识法文噶，我好叻法文噶，好叻噶。 唔系，我一路行出去嘅时候咧，系咁将嗰个长刊咧扬俾人睇。 我睇咗，我识法文噶，我识法文噶， 我识法文噶，系啊，都识两句啦， 好劲啊！异地情缘咧，听众有好多选择，譬如有地久天长啦、女方啦、爱之初体验啊、难得有情人啦，或者系关键嘅在那遥远的地方，相逢何必曾相识，哦、爱在无涯天方都有人讲， 无限 无限天方， 林永亮。 追啦、啊，当年情啦，难忘初恋情人啦，万水千山总是情都人间咧。 呢只李志刚最中意啦。 正啊！呢只呢个系法国， 系嘛、哦？真系你识法文噶嘛？解释一下。 Bonjour，Bonjour，Merci beaucoup。 喂喂 ，Paris，Paris， 唔好再讲啊！露馅啦。喂，呢只林家宝啊，好正啊！ 异国情缘 有法文嘅入边真系有， 真系 啊！系欣听下。 情缘复在，不再重逢旧爱，情。痴心不改，在爱中磨一眼，已经冲开障碍，再把心声细诉，前厌尽淡忘，换来热爱，然又再。情投合意，情缘复炽，未 痴，相对默默地爱站在铁塔下，尽表心相思，在爱中望一眼，已经冲开障碍，再把心声细诉，前沿尽淌红，换来热爱，轻轻相。 法国戏噶嘛，咁啊，大约知道咧点样应对嗰啲法国人咁啊 ，wee wee wee 咁样啦。咁啊，有一次同啲朋友咧去巴黎啦，咁样问路，咁啊问咗一个法国人啦，咁佢不断咁讲法文啦，我就不断咁去 wee wee wee， 然之后咧， 忽然之间问你讲咩啊？ 我啲 friend 话你去讲，我唔知道。 但你有礼貌咁， 我有礼貌咁应对咯。佢讲嘢一大餐咁，不过好似到最后佢都有带我哋去。 哦，得热情嘅佢， 好热情嘅系啊，呢只都好正啊吓，属于林家宝嘅呢只旧歌《异国情缘》。 咁星期三对你啦喎。 哎呀，我哋最后一次对女啦， 唔使惊噶， 我会放水俾你噶啦。 咩？俾我赢啊！俾我赢啊！ 听日见，拜拜。